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逢星期一嘅呢个时间，九点到十点钟咧，喺原来生活好快乐嘅呢个部分，每日健康一小时都会有长哥周少祥喺度嘅。早晨，周少祥， 早晨。 咁啊，同长哥见到面咧，我谂起头先咧，朝早啊 ，Rachel 咧，佢同我讲，佢都叫做提醒翻我呢、這个诶、蓝天白云法，系 啊，你记唔记得啊，长哥？ 蓝天白云法， 好耐之前你揾个嘉宾 哦，系啊系啊， 嗰阵时仲系听众听你嘅 节目，咁佢就话咧啊，如果望到个蓝天咧，望到个白云咧，就即系要吸收 佢啲力量啊， 吸咗佢蓝色嘅力量落嚟啊，唔系储喺自己嘅身体入边，等自己充满正能量咁，咁先可以咧为嗰日咧带嚟一啲嘅新嘅冲击啦，同埋可以顶住啊嗰啲咧唔好嘅情绪， 负能量啊，系啊， 负能量呢个蓝天白云法，咁所以我逢星期一咧都有阿长哥喺度啦，除咗讲下啲环保啦、心灵我哋呢个部分，其实都。好紧要嘅，当我哋遇到事情嘅时候，点样处理呢？咁当然行为梗系一个处理啦，但心灵上我哋点样去处理嗰件事呢？都系一个大嘅范畴。不过咁啊，喺呢个部分咧，我想先同阿长哥讲咗环保嘅呢部分先。两个部分佢就专家嚟嘅，一个就环保，一个心灵。以前我就花咗好多时间咧喺啊环保啊保育嘅工作上面去做，而且都行得几前啊。所以今日咧，我望到呢单新闻咧，都不得不问一问你，呢条单车径咧，嗱，今朝我就讲啦，阿局长。啊！陈茂波咧就喺个网址度就话啦，起紧，放心咁。呢条咧全长82公里嘅单车径咧，最后嗰段咧会喺2020年咧就会落成噶啦。呢条单车径，阿长哥，你觉得系好事还是坏事啊？ 迟到好过冇到啦，吓、啊、就迟咗20-30年啦，咁讲啦。咁即系而家追上潮流咯，同世界接轨吓、啊，全世界都系咁噶啦。咁、就系需要呢咁嘅嘢，咁社会先进步啊嘛， 已经好好啦， 系咯。 但你以前有冇争取过长哥你？ 我哋成班人都长期喺度讲噶啦， 啊， 香港有个单车会噶嘛，啊，佢哋时时都向政府嗰度施压啊，咁样样。 咁亦都系因为可能系个单车梦啦，即系我哋呢排讲嗰个即系奥运啊，啊李慧思 呢几年都系好多人踩单车噶嘛， 夺金啊、夺银啊、夺奖牌啊，咁今次李慧思虽然冇完奖牌，咁但系咧都引起好多人都话，单车呢样嘢系咪可以香港度都可以发展下咧？我今日睇另一单嘅报道，嗱，长哥你都可以听下，今次我都冇讲呢个数字嘅，咁啊讲到呢条嘅单车径咧，嗱起啊，当然大家都好期待啦吓，咁啊全长82公里，咁据讲咧就成条咧就系呢一个单车径咧咁长啦，82公里咧，沿途啊原来要兴建呢一个咧就系单车径嘅话咧，会有3284棵树咧就会被啊斩咗，其中3棵咧系属于珍贵嘅树木嚟嘅，包括就细叶榕啦、大叶榕啦，分别10米至19米高，哇19米高都哇真系几高喎，成20米。高喎呢棵树，咁亦但系咧呢啲嘅树咧都并非喺古树嘅名册当中嘅，咁所以要斩嘅话咧都冇符啊。长哥，你自己点睇？ 点睇树就要斩咯吓、啊！你知唔知啊？我今日睇咗个数字、啊，如果我哋每个人食素咧、一年咧就系、 是、 等于悭翻82棵树， 悭翻82棵树啫，唔使斩嘅，唔 使即系斩少82棵树啦。咁、如果我哋香港人700万多人啦，系咪？哇！咁样计起上嚟咧，就系、是、食成亿棵树噶咯，几亿棵树噶咯、一年一年吓、啊。咁、你而家讲系3000几棵树，咪好湿碎咯？ 所以即系当我哋喺话政府斩树。时候其实我哋都可以有啲嘢可以做到噶， 系咯，食少两啖肉咁啊，已经系啲树喺翻晒度。咁啊，同埋咧，我成日都觉得啊，你知你有冇留意咧？我哋香港嘅东部咧，即系西贡嗰边啦、大埔嗰边咧，吓、马鞍山啊嗰啲咧，就好多树。 系啊系啊系。 但系我哋西部、西北部咧，好少树噶。每一次我去到屯门青山嗰边咧，即系大榄涌嗰边，我觉得好阴公噶。点解嗰度啲山冚唪唥都光秃秃嘅？ 嗱， 你谂下， 系咯，咁就点解唔种翻多啲？即系我谂咗30年噶啦吓，即系点解东边嗰边仲啲树又咁好，西边嗰边又咁嘅咧？点解会系咁啊？大屿山都好啲啊， 系咪大埔嗰边嗰啲多啲高山树？唔知定 嘅咁有人话俾我听， 系咪郊野公园问题咧？ 地权问题唔系啦，如果地权冇问题，嗰啲系郊野公园嚟噶嘛？你要种几多咪种几多咯，系嘛？我哋又唔系冇钱，嗱你话3000几棵，种翻30万棵喺度都得啦。 但有啲系珍贵噶。 陈哥头先讲有几棵系， 几棵啊？ 可唔可以将佢即系移走佢噶？得唔得噶？ 技术上咧唔系唔得，但系好大阵仗，同埋即系生存活率唔高咯。 哦、 譬如三分一咁啦吓，即系勉勉强强就有啲有时佢哋都做噶、 嗯， 但系好贵嘅而家棵树 系 咁咁啊系，分钟仲贵过你就可以种个棵， 贵好多，贵好多噶、嗯。如果系真系嗰棵树咁珍贵，揾到位就移啦，好多时都移咗都唔掂啊。 嗯，即系唔能够再喺新嘅地方度继续生活啊，继续生存啊咁样，咁所以冇办法。我见到今日话3284棵树，呢、這个数字当然系好多啦。同埋今朝我讲嘅时候，都有一个嘅现象就系话啊，局长啊，陈茂波啊，佢话起到边度就俾人闹到边度， 系咁。 嗰啲居民就话你做乜起到我嚟呢度啊？关我咩事啊？咁但系香港人又好得意嘅，你话系咪支持下运动？应该支持，梗系支持啦。 嗰张单车径有几咁重要咧？长哥对香港嚟讲， 我谂咧喺实质意义上咧，就系、是、啲人可以真系消闲嘅时候，即系放假啦，做多啲运动啦吓。但系喺即系精神嘅意义上更加重要咯，即系承认单车呢样嘢咧系正正当当嘅交通工具嚟嘅。嗱、我真系有朋友系喺屯门或者喺上水啦，踩单车去市区翻工嘅。咁、如果你系即系方便到佢呢一度，咁佢哋可以做得到啊嘛，更加多人个零钟头咯，系。系啊，系啦、啊，如果狮山隧道系俾单车过咧，好多人可以喺大埔啊、沙田啊踩去九龙翻工嘅，譬如咁，即系你谂呢啲咯。人哋全世界都系咁做咯，你去汉城睇下啦吓，你去汉城而家叫首尔吓，台北啊，你睇下，人哋都做咗好多。 哇，不过呢个真系涉及一个规划啊，要重新大家都互相去适应下。 系啊，系噶。而家讲电车啲人都话慢啊，上年叫啲人话电车咁慢，应该走啦，拜拜啦，你仲搬单车出嚟，我谂有啲人。更加系个神经敏感，但系佢当中嘅价值或者意义咧， 文化意义、 一定系喺度，呢个冇得讲噶啦。 咁咧，其实单车阿敬而家香港呢个咧系一个好消息啦，绿色嘅好消息啦。咁再讲多一个啊吓。咁咧，我前几日睇到一个新科技喺 Facebook 嗰度有人 share 过嚟咧， 关于咩？ 就系咩咧？你有冇听到啊？有啲地板咧，你踩落去咧会发电嘅。 哦， 佢而家设计一啲新嘅大块嘅砖头咧，系你踩落去咧会凹落少少，嗰度发咗电啦。 咁隔篱嗰啲广告牌啊灯箱啊，头顶嗰啲天花板嘅灯就全部就因为咁样而着灯， 可以咁样样噶。咁啊，即系咧，尤其是香港咁多人行嘅地方咧，你知啦，中环大把地方系日成日都有人行噶嘛，咁咪掂咯。 哇，悭好多。 咁啊，如果我哋自己嘅，譬如学校啦，我哋餐厅啦，我都话咯，有呢个科技，我第一个就装噶啦。嗱，你想人哋装好易啫嘛，政府咪津贴咯。嗱，举一个例啦，以色列政府。所有家庭，你间屋咧要装个太阳能板咧，政府出一半钱。 啊， 台湾嗰阵时都试过系咁啊，津贴唔知5000定几多蚊啦吓，就系、是、鼓励人哋装咯。咁、你好过去派钱啦。 系系。 咁、就因为好多人装咧就好平啦嘛。即系佢大规模生产咪好平咯。嗱，而家就系政府有冇谂呢啲嘢咧？行政局啊，嗰啲行政会佢哋系咪有呢啲思维咧？系呢啲问题啊嘛。我哋呢啲高官吓、会唔会谂呢啲嘢咧？ 钱都要使嘅，不过使得恰当 啦。 好啦，咁啊，长哥今日讲咗呢个单车径同埋呢一个新嘅科技啦。咁 想唔听故事咧？ 好， 咁、我哋一阵休息完翻嚟咧，就话你听下。嗱，长哥今日睇下有冇时间讲三个故事俾你听。上礼拜咪讲咗一个嘅，咁啊，你两位都话哇吓，咁都得嘅，不可思议。今日咧更加讲三个故事嘅共通特点咧，都系发生喺长哥身上啦。同埋，如果唔系发生喺我身上咧，我打死都唔信嘅。你讲咧，我觉得。冇可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长哥交俾你啦，你呢几个不可思议嘅故事啊，我睇下几不可思议。因为有时长哥都分享佢自己啲个人经验啦，或者经历，有时佢啲睇法，唔好讲佢啲故事先啊。佢睇法佢一讲出嚟咧，我自己心入边都打个问号。 上个礼拜啊，就凌空咧，都即系两只手咁凌空咁搭住啦，当系都可以 feel 到对方谂紧啲乜嘢咧，呢个好神奇。 咁啊，系不可思议嘅故事啦。咁所以长哥今日就话啦，今日礼拜不如等啊，你既然咁中意听啊嘛，讲多几个俾你听。好，长哥就交俾你睇下。 第一个故事啊，跟。 住時序啦，即係最先發生嗰件事啦。有冇聽過以前有過一個香港電視台咧，叫做佳藝電視㗎？ 有， 你未出世啦，兩位都未出世啦。 聽過。 1977年至1979年咧，嗰、那個電視台咧就存在過嘅、三年幾啦，係咪啊？係可能唔講你唔知嚇。第一晚咧就播緊長哥嘅節目，我做監製。 哦，你嘅監製啦。 最後臨即係結業嗰陣時咧，又係播緊我嘅節目。 哦，有頭尾喎。 係有頭有尾啊，做足三年噶。咁我係做即係 part time 嘅啫，係夜晚咧係代表中文大學去同佢哋去製作嗰啲教學電視節目。 搞咩㗎？ 誒搞咩咧？搞咩咧？教國語啦，教修理冷氣機啦，插花啦，西班牙語啦， 多才多藝， 仲有會計啦，冚唪唥我都唔識嘅嚇。即係我做節目主持啫，我做監製啫嘛，唔使識噶嘛嚇。即係好啦啦啦， 都唔計執著啦。 而家喺呢度講都唔怕，佢哋。三年里面只有一个节目赚最多钱啦，就系长哥做噶， 唔系啩？ 唔系啩？好啦， 呢啲都唔识走去教赚到咁多钱， 系咯，因为我系收钱噶嘛，你收钱其他节目唔收钱嘅，系我哋个节目系收钱嘅，你要收，你要俾1800蚊嗰阵时吓， 贵喎，嗰阵时 四十年前喎，1800蚊，咁我系同你考嗰个会计，考会计嘅时候初阶嗰啲试啊，簿记你知唔知系乜先？簿记 bookkeeping 啊，我嚟教嗰啲啦，好好好，咁讲呢件事。咁咧，长哥咧就系嗰次啦，就系负责一系列嘅节目啦，就系叫做 graphic design，commercial graphic design， 就系商业美术设计，即系点样样去画海报啦。嗰时未有网上嘅设嘅 IT 噶嘛，好啦，就系咁我带队咯。我好中意去做外景噶，即系成日困住喺个厂嗰度拍出嚟啲嘢，就好有局限啊嘛，同埋外边好玩啊嘛，带条 team 啊咁啊，成队人八个九个咁冲上去，好旅行咁样，有架车咁去咯。嗰时咧，我系访问全香港嗰阵时，即系广告公司 number one， 即系最红嗰间广告公司，最红嗰啲设计师。咁咧就我仲串到咧，就喺佢哋个大堂嗰度。好，你有冇睇过 CNN 啊？嗰啲电视台咧，后佢播紧新闻嘅时候，后面有人行嚟行去啊，有好多台啊，咁啊喺现好似好现场咁噶嘛。我做到咁嘅。 哇！ 咁咧，即后边有啲人喺度做紧嘢，继续喺度翻工嘅。 依家大台嘅新闻都系咁噶，影后面噶嘛。 后边即系讲系现场噶嘛。咁咧，我就好中意大台。佢设计师大台咧，你想象一张乒乓波台咁大咯。咁我哋三个坐台。咁咧嗱，摆晒啲 cam 喺度啦，三四个大嘅 camera。嗰阵时嗰啲 beta 嗰啲机好大份噶嘛。咁啊，打晒灯啦，打到好靓。 三四部机喺现场。 系啦，好奢侈噶。 系咯。 咁咧嗰次咧。我就请咗一位我哋有个主持人嘅，咁其实呢就係、是、我就觉得呢位女主持人呢就係、是、交唔到我要嘅货啊，咁我又唔想换佢，咁点呢又一时请唔到人㗎嘛，咁我好我自己嚟，咁呢就係、是、一生一蛋，我哋两个做主持，咁夹住喺中间呢、就係、是、嗰位全香港最有名嘅设计师。咁呢我哋就将佢啲作品呢就係佢设计啲广告啊嗰啲啦，就正常你知咩叫 A1 啊 ?A1 就係张大嘅 poster。咁呢就係咁就望起晒佢，咁就摆晒喺台面，咁举起呢就话呢你点设计呢一张啊，点解构图系咁样啊，点解用呢个色啊，咁之类啦。咁我哋彩排一次，即係佢坐中间、我哋一人坐一边。咁呢就开始咯。即系 set 好晒，咁咧就我话好 roll camera， 咁啊嚟啦，就开始录影咯。佢哋话 roll 紧 camera 啦，咁好嚟啦，咁我呢次我讲先，咁我就话各位观众欢迎你收睇我哋第五讲嘅商业美术设计，今日我哋就嚟到呢一度，我讲到呢一度咧，第三句啦，忽然间停咗。嗱，我自己都唔知，好似上咗身咁。 你停咗定 我停咗？唔知咩事。我讲到我停咗就我话cut， 一阵嚟过。 系 咁佢哋全人类都望住我傻噶，你又冇食螺丝， 讲得好地地啊， 好地地吓，样都好 OK。点解你会停咗咧？我话停就停噶啦吓。咁我就突然间跳咗落地，我系坐喺张台度噶嘛，跳咗落地就话去嗰边饮杯嘢先，咁指住嗰边。佢哋觉得好奇怪。正话先饮完嘢，嗰边咧就系有个茶水间啦，就有咖啡嗰啲机啊咁样吓，咁佢哋唔喐，我咧就竟然咧就系拉佢哋落嚟， 就拉佢哋埋去嗰度喎。当我哋行开咗两三步咧，你会发生咩事咧？ 又要谂， 好似我哋头顶咁啦，就砰砰砰啲玻璃咧插落嚟，插落嚟，吱吱咧都尖到不得了嘅，插正我哋头先坐嗰个位。咁你估发生咩事咧？原来咧嗰个假天花嚟嘅，上面啲玻璃 panel 啊，嗰啲即系磨砂玻璃 冧咗。 就佢哋嗰啲嗰阵时冇 LED 灯噶，嗰阵时嗰啲电视用嗰啲灯咧，射灯咧系1000伏以上噶。千几即系几支咁啊，咁咧佢就向住个天花板射上去啊，摆到好近好近，就弹翻啲光出嚟咧，好柔和，好靓。咁咧就系嗰啲玻璃咧就系顶唔住热咧，就裂咗，就喺照头插落嚟，我哋就会中晒头奖咯。即系如果行真系前后系4秒钟到。啊、即系如果我哋坐喺度继续嗰四秒钟，如果继续讲多两句话咧，就三个咧都插到成头都系玻璃， 伤晒嘅，哇，好神奇 嘅 个， 点会咁嘅咧？ 你到呢一刻有冇答案咧？都系冇答案嘅， 系咪？ 就系、是、啦，你讲嗰啲啦，嗱呢件事如果你觉得好奇咧，最奇就系我前后发生三件咁嘅事，喺呢几年啊，就系、是、最后一秒钟执翻条命， 系、 啊、就系、是、个天咧就系、是、安排咧吓，唔、啊、知点解咧就系、是、应该。该就系 要 离开呢个世界噶啦、 啊， 竟然会救翻自己我啊，都唔死得、啊， 系嗰几年都系发生呢啲事， 系咯系咯， 哦啊、你观察力特别强咧，阿卓哥， 呢种感应咯、啊，你有冇听过《三毛流浪记》嗰个故事啊？台湾嗰、那个、女作家三毛咧，佢喺、撒哈拉沙漠嗰度咧，那个故事咧，佢、就话有一次佢系嗱，佢一个女仔咁就喺即系中东啊，喺埃及嗰边流浪噶嘛，好似系发生喺埃及嘅，佢就喺沙漠嗰度咧，由一个镇。就玩完啦，就去第二个镇，就嗰头咧途中又遇到另外两个定系三个台湾嘅女仔，又系咁样咁啊，就他乡遇故知啦，一齐上路啦。咁啊，佢哋嗰度咧系冇公共交通工具，就喺路边咧就截车啊，截啊顺风车。咁啊，有架货车咧就驶埋嚟咯。咁啊，四个女仔咧就系想问佢啦。啊，啱路个司机入佢，即系上车啦咁样样。佢哋孭住晒啲好重嘅行李啊，就上车啦。点知一上咗车，你估点咧？三毛突然间觉得唔妥，唔得，落车落车。咁啊，叫佢哋沙奶，叫佢哋 走啦。 嗰另外嗰两三个女仔话傻噶，你咁辛苦先搵到架车，我哋喺度咩？佢哋唔肯走。 系 咁啊！结果三毛自己咧就攞咗咧行李落车，就嗰两个女仔咧就继续坐架车，嗰架车向前行，兜咗两个弯，就跌咗落悬崖死晒。佢最后即系即刻上咗车就感觉到唔搭得过咯。 系 嗱呢一啲成日都发生噶。 咩嚟嘅咧？ 有时人系有啲咁嘅感应，但你系解释唔到嘅。 飞机失事又系啦，边个应该上咗机又冇上啊？边个唔应该上机啊？又上咗啊？咁咯， 铁达尼 号嗰阵时啲故事你有听过啦吓， 好 唔讲真系唔信过呢啲嘢吓， 但系所以有阵时要信自己嘅感觉啊，即系嗰刻唔安全唔舒服，你咪唔好做咯嗰样嘢。 但系有时我自己会谂多嘅，长哥。 点啊？ 嗱，即系我自己有时会谂得多咗嘅，譬如一件事情发生之前咧，你会觉得啊。有 QK 喎、啊，譬如臨出公司門口嘅時候，發現留低咗把遮咁喺公司門口，咁、我又會諗得好多嘅喎，咁、我諗啊，點解會留低把遮嘅咧？明明頭先喺身邊噶，咁啊係咪因為想我行遲幾步咧？如果唔即係但咁諗，如果你成日都咁諗嘅話，會唔會變人好辛苦咧？ 嗱咁啊，你點樣唔辛苦咧？你聽埋一間我講嗰兩個故事咧，串埋咧，你諗通好多嘢。 第二個故事，第三個故事， 聽埋嗰兩個一間 近年發生嘅， 都係呢幾年咯。 或者大家谂下啦，睇下有冇啲近似嘅事情发生喺自己身上。 咁啊，睇下啲我哋嘅听众又会唔会有故事同我哋讲下？ 都系类似嘅，发生喺自己身上。 好啊，如果都有一啲即系呢啲咁嘅惊险，但又即系逃过一关、逃过一劫嘅故事吓，真系 我试过一次啊！我试过一次搭小巴，其实我不嬲都会即系扣个安全带嘅，但系嗰次唔知点解咧，即系我系啊，同埋我不嬲上车我都会即系谂定嘅，我即系如果一间架车突然间刹停嘅话，咁我有咩动作啦？咁嗰次我唔知点解，系咁捉住前面嗰个副。前面个车诶个座位个背脊扶得好实，我唔知咩事，我硬觉得好似今次要扶实佢咁咯。咁点知真系有个人突然间冲出马路，架车系突然间向前一刹，跟住咧，因为我有扶住，所以我空出嚟只手，我仲可以揿住我。 有咯。咁、但系好多人就碌咗出去咯，即系人就有呢咁嘅感觉噶啦。 系，同埋扣安全带系应该 嘅，系冇错，一定要做嘅呢、這个知道法例。 好啦，咁啊，如果有啲相关经验嘅，可以祥哥话斋啦，不妨同佢分享一下，打嚟又得，或者上我哋嘅 Facebook page 留言都得。咁我哋嘅电话18349971834997，转头翻嚟听埋祥哥嗰两个不可思议嘅故事。 原来生活好快乐。 9月4日举行。 停啊！不过局 刘嘉津经过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朝早咧，祥哥会同大家讲就系不可思议嘅故事啦，讲三个，头先讲咗一个，到底呢啲系人嘅第六感啊，一种预知嘅能力啊，定还是系点嘅咧？ 第二个咧，同大家你哋两位咧你会更加有代入感嘅，就系发生喺个直播室嗰度电台， 唔系我哋哦， 香港另外一个电台。 系、okay, 我知啦。 嗰时可能呢边都未开台，咁又大约系18年前到啦、 开咗，开咗，开咗，25岁噶啦。 好，嗰时你未请乐秀嚟啊嘛， 咁我哋 咁嗰时咧，我每逢礼拜一咧就夜晚喺嗰个台嗰度主持一个节目嘅，咁吓一个钟头噶啦，咁啊播下歌啦，又讲下绿色嘅话题啦，今晚讲香薰，听晚讲洗肠，后晚讲素食嗰只啦，即系咁样吓。嗰晚咧，我唔记得咗系即系讲乜嘢个主题，唔重要啦吓。咁咧又好特别嘅就系咧，嗱每一次咧我哋嗱8点钟播完新闻就开咪啦，8:06啦，咁我哋嗲几句咧就播首歌啦，然后请个嘉宾嚟啦，有时候我自己讲晒啦，一半一半啦，10次5次我自己讲晒啦，咁啊讲一个主题， 我哋都好似 嘅，系差唔多吓，咁咯，去到20分到啦，即系开咗冇几耐啦。我写定晒嘅，嗱21分又播呢首歌，然后咧就好似就系答半之后咧就开放热线，大家一齐倾下啦，咁啊之类吓，嗰日又系咁嘅，咁咯去到听咗一首歌之后，倾咗几句咧，忽然间咧我都未试过做呢啲节目，未试过咁，系完全离题啊！即系嗱，第日如果祥哥又系咁上身啊，你留意到 啦， 系啦，嗰日系完全上咗身，就系本来讲开嗰样嘢嘅，突然间。我就唔知点解咧，就系一路直播紧嘅时候讲，嗱咁啊，不如我哋而家玩个游戏啦。游戏点玩呢？吓，嗱，而家咧我同个主持阿何小姐咧就系面对面坐嘅，我哋离开下录音尺度啦，吓，即系而家我同 Hebe 咁样啦，吓，面对面啦，中间有好多仪器啦，咁样，佢就个 panel 佢自己喺度揿紧掣噶嘛，好咯，咁我话嗱，我而家咧就动起一幅相，一幅图画。咁咧，我请阿何小姐咧，另外一位主持咧，就系望住幅图画，将呢幅图画就 send 去外边，即系送出去咧，俾全世界。咁啊，各位咧，而家我�哋播首音乐啦，呢段音乐咧3分半长，咁长嘅，咁好迷离境界嘅，咁吓，咁咧，我哋一路播呢首音乐嘅时候咧，只要你坐定黑埋眼咧。你又会收到呢幅画㗎啦。咁、 就是、 收到之后呢就打电话嚟18000咁样下呢，我哋就会驳你入嚟。咁你形容呢幅画，睇你收到乜啦，收唔收到啊咁样下。 但你有冇描述嗰幅画㗎喺嗰个过程当中。 冇完全冇完全冇。 纯粹系个音乐。 全部系音乐㗎啫。咁啦记住喎，呢个系电台喎，唔系电视喎，冇画面㗎喎。咁呢何小姐呢就完全唔知我做乜嘅。佢识我嘅时候呢，嗰时初嘅时候呢就唔系呢啲 view 咁样，呢啲咁嘅嘢冚唪冇嘅，佢自己又唔会打坐啦，又唔系食素啦，即系未听过呢啲嘢嘅，好似你两位咁吓。好咯，咁啊3分几钟之后播完啦，第一个电话打入嚟，咁我就问啦，即系一位女士啦，有冇收到一幅图画？有啊，收图画系点噶？有个女仔长头发嘅，就佢戴一顶阔边嘅帽，就系侧面嘅，即系睇到佢耳仔，睇佢后尾枕，睇唔到佢个鼻嘅。咁样吓，中咗喎，中咗，嗰幅画咧就系好似一个 Mona Lisa 嗰幅画咁样，但系拧转面嘅，拧转斜面喺后边嗰度望佢嘅。 打入嚟嗰个唔系个画家嚟嘅，何 春哥。系啊，佢都唔好啦。咁啊，第二个电话咯，有冇收到咩啊？有，我收到一条紫色嘅 scarf 啊，即系颈巾啊，中咗。嗰、个女仔咧就系、是、即系孭住，即系颈后，即系嗰度呢条颈巾围住系紫色嘅 第三位听众打电话嚟，就係话我睇到蓝天白云有雀仔喺度飞緊，中咗你想有 Mona Lisa 嗰幅画啦，后面嗰个背景呢，上半部呢就係、是、蓝天白云有雀仔嘅。第四个电话打入嚟，就係、是、话我睇到有好多嚿大嘅石，有啲树，有个薄布，中晒喎。嗰幅画嘅背景下半部呢就係、是、啦。就是咁样，四个人讲嘅砌埋嗰幅画，完全一样嘅。就嗱，嗰幅画咧就我冇准备嘅，就系嗰日我食晏嘅时候咧，就无啦啦咧去咗书店买咗本书嘅封面嚟嘅、 哦 啊，叫做《女人禅》。咁、啊、样就系、是、一封面就系一个女仔，就系侧侧地睇到佢啲长头发、嗯，就有顶阔边嘅草帽，佢、就有条紫色嘅颈巾。 蓝天白云有雀仔又有石咁， 上半就蓝天白云，后半下半咧就系个薄布大石树中晒，有咩可能啊？得噶，你话系咪啦？嗱，仲有系何小姐未玩过呢啲嘢噶喎，阿长哥就玩啦。 佢会怀疑系妹嚟噶，长哥嚟搵人打电话上嚟。如果佢听咗，可能 噶啦，系咪？我都好，仲想听第二个电话，够钟报新闻啦，都冇机会去评论啊，或者我哋讨论啊，乜都冇。嗱，边有咁奇嘅咧？咁啊有后嚟有啲口痕话有啊。其实长哥系你 send 出去，就唔系何小姐做嘢嘅。咁我做系咁，低档系咁先啦吓。咁都系不可思议咯，啱唔啱先？ 系、都系同你上个礼拜讲过，好不可思议。呢、這个就系冇乜发生 过。能量可以咁样样，将啲画面信息咁传出去咯。 呢个系咩能量嘅方式咧？我想了解一下。 咁你嚟上我啲堂啦，教你啦。好，嗱，下一个唔该晒，下一个都要。都系我哋上堂教嘅嘢嚟嘅，咁、okay、啊，头先你咪提撞车嘅， 系啊系啊， 系嘛、 啊 嗯，我问你两位有冇试过真系撞过车？ 有 交通意外啦， 我有试过两次嘅，有一次咧就系坐个小巴咧，佢就俾另一架小巴揩到个边，咁、个头个泵把咧就跌咗落嚟，咁另一次就真系我嘅亲身个人经验啦，因为我唔小心过马路，又唔睇交通灯，系唔啱嘅呢件事，非常之唔啱。 挂住玩电话嚟， 冇嗰阵时冇，因为我望到我嘅嗱嘅系咁嘅。我就过緊马路啦、我前面有条嘅斑马线。咁我嘅11点钟方向就有一个巴士总站嚟嘅。咁巴士总站呢我立到我要搭嗰部车就要开走 了。哦心急 跟住、要跑喇喎。跟住又冇留意到灯号呢就冲咗出去搭咗两步啫。应该第一条黄色间啦黄间啦就有架车呢就撞埋嚟啦。咁呢就好彩真係好彩。咁佢系嗰个嘅密度后镜可以搭大货车嚟嘅货车嚟嘅。佢个倒后镜呢就困到我个人个背脊嗰度。如果我再行前多一步呢俾佢个车个、车个车身撞到嘅话呢我就好伤啦。咁、但系都好痛㗎好伤㗎不过个速度都好高扣埋咁。两次。 原来呢个世界呢我发现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撞过车一种未撞过车。咁啊我讲长哥讲撞车的故事好不好呢好啦咁呢发生喺差唔多10年前啦呢件事。咁突然间我收到个电话就我唔识嘅。呢位女士呢就係话阿博士想请你帮我忙。咁我话啊关我事帮咩忙啊好啊睇下到做唔做到。佢话想你翻去大陆行一次就係、是、帮下我哋。咁我话係咩呢原来佢哋呢係一个啱啱新组成嘅绿色嘅组织。就係、是、呢就周围筹钱啦。你知道希望工程啦就係、是、即係筹钱翻去大陆去起学校啦。佢话我哋唔喺学校我哋起一条村啊。成条村都起过晒佢，即系又有所谓即系乡公所啊，即系大会堂嗰只啦， 好大型 咯，又有社区建设啊、学校啊、医院啊，咁都起，即系用最新嘅绿色概念，啲雨水又点样收啊，太阳能又点样啊，风车又乜， 咁咪好多钱， 好多钱吓、啊，咁咧佢话，咁我话你揾我做咩咧？佢话你去睇下，俾啲意见啦，以专家嘅身份、你都时时发表呢一啲话，即系将来咧，我哋要咁，即系譬如嗰啲粪便咧，就要嚟做沼气即系发电发电啊咩咁样之类，又悭水又即系，同埋咧，将来佢哋自己嘅农产咧系运翻嚟，即系运出去咧就系要嚟自给自足嘅，咁、全部个经济冚唪唥改过晒， 咁就好似个顾问嘅角色就问你意见咁。 咁佢就要我咧就去行一次得噶啦，咁喺边度咧？嗱，你想象下喺香港同桂林嘅地图嗰度啦，拉条直线， 就喺中間， 佢中間 就喺廣東廣西省嘅邊界。嗱、哦，嗰度係山區嚟嘅喎，係好貧瘠嘅，我估計嚇、就冇乜交通嘅喎，嗰陣時嚇，咁啊冇珠海公路嗰只嘅喎，咁我話點去啊？咁佢話：哦，點去啊？嗱，咁咧我哋就禮拜六一早出發，就如果我揸車啦，我喺北角住，咁就接埋你，即係喺大埔上水嗰度接埋你，我哋就過關。我咧就喺大陸咧就踩揸慣車嘅啦，就係、是、好熟路嘅咁樣。咁咧過咗關咧，就抌六個鐘頭咧就去到噶啦，三個鐘頭去到廣州，再上咗三個鐘頭咧。初初去廣州嗰條路就係即係超級公路啦，然後咧就去上山路咧，行多三個鐘頭就到噶啦，六個鐘頭。咁啊翻嚟咧，第二日咧六個鐘頭咁樣啦。咁我話哇咁啊，其實嗰陣時我唔係好想翻大陸啊，對上嗰十幾年我翻得太多，就係、是、大陸冇乜好玩咯，覺得旅遊區又俾人踩爛曬，咁啊同埋咧就嗰陣時啊嗰幾排咧好多公路上邊啊撞車啦，好多係爛途截劫 打劫 打劫啊，嗰幾排好興，同埋咧嗰陣時咧而家好似好咗啲嚇，啲人係完全不守交通規則嘅揸車嘅嗰啲嚇，無啦啦超級公路咧都有噶，有隻牛車嗰度拉出嚟啊，打橫行啊，逆線行啊，乜嘢都有。亂咁插隊啊，咁樣咁我就好驚，即係唔想即係坐車囉。 但你反而冇驚個風險，就對方可能假 即係詐騙電話啲 係咁佢就即係大家啲朋友介紹嘅，咁、就都靠得住，靠得住。 Okay, 但係有一樣嘢靠唔住，就係、是、呢位女士揸車呢，我就个心好怯啦，咁嗱休息完翻嚟啊，我讲你听后来发生咩事。 好 ，OK 好。 原来生活好快乐，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唱歌佢呢继续佢嘅不可思议嘅故事啊，呢、心血来潮嘅故事佢讲过第三个。呢、个呢讲到呢同内地嘅一位女子有关系。就想问阿祥哥上去，哎帮我手睇下。 香港嘅女子系嘛， 即 係叫 一个系香港嘅香港女子。一个新绿色团体、 不过就想问你上去内地帮下手睇下，哎呢啲嘅环保嘅设备啱。 佢亲自揸车咁样对方个女士系。 咁呢我就越諗呢就越唔想坐佢架车。咁啦系有原因嘅。第一呢就系、是、我觉得呢个人咧好神经质啊，即系有时讲下都有久唔久有一句冇句真嘅，就唔知佢谂咗去边嘅，即系飘咗唔知咩，有啲系咁嘅人噶嘛 吓、 但系又佢正经上嚟就好正经嘅， 系 呢个人系靠住咁啊，飘忽嘅呢个人吓，咁咧就 你未坐过佢车嘅， 我见过佢一面嘅啫， 哦 OK 咁好短暂咁握个手咁嗰只交换卡片嗰只嘅啫，第二咧就 系 因为佢系女士，嗱平机会吓，你听埋长哥讲埋先。咁啊，长哥要解释点解对女士揸车系喺怀有好严重嘅戒心。嗰阵时 系 嗱，嗰阵时啊，十年前啊，系冇女车长噶巴士，系冇女士揸小巴、揸的士司机，即系几乎冇噶。 的士司机都有嘅，少啲啫， 少啲啫。嗱，而家就好平常啦，即系我成日搭大巴都系嗰阵时系未习惯噶。而家都系觉得哇，呢个娇滴滴嘅嘅妹妹咁揸住咁大架巴士，我坐嘅巴士 有咩理据？你讲下先啦，惊你俾人告啊！ 第一个理据，第一个理据就系三十几年前咧，我喺英国啦，就睇到一段报告。 吓 嗰阵时好八卦，我哋做翻译呢行，即系有时我写专栏咧，乜嘢都睇噶嘛，做呢行吓。咁佢就话咧喺英国女士。喺超级公路揸车咧，个失事率咧系男士嘅六倍。咁系呢个系有解释嘅，就系、是、因为英国嘅女司机咧，即系女人好少揸车啦。佢揸亲车咧，都系揸一架好细马力嘅好细架嘅火水罐，就喺个镇嗰度咧。譬如佢住喺油麻地咧，佢成日净系揸油麻地噶咋，佢唔会深水埗噶。咁咧就系揸系咩咧？揸去超市嗰度买咗啲嘢，就送个女去幼稚园翻嚟，就过隔篱探佢妈咪。就 是 两条街的时候就在他揸车就走得慢慢行得好慢好慢好慢好慢跟住路边的黐住黐住黐住慢慢转弯就全世界都撥他我的印象呢那时候女人揸车是这样的。咁呢佢一上到超级公路呢 就是方寸大乱，因为当咗兵荒马乱，咁六条线咧佢就乱晒龙噶啦， 啲车又开得快， 成日啲车又开得快，佢又开得慢，咁又系冇乜方向感，又唔记得路。嗰阵时吓，就好多女司机系咁嘅，所以咧佢嘅失事率咧系男士嘅六倍，咁所以我就 吓怕咗啦，俾心 呢一次吓，嗱，即系呢一个咧系我嘅早期嘅印象，即系呢个系个烙印好深好深。 而家唔同咗噶啦，而家好多女车主。 啱啱嗰阵时咧，就系即系佢打电话话我要请我去，之前几个月咧发生咁嘅事，年初三就好多人嚟我屋企拜年食晚饭吓，前间屋都好热闹啦，食嘢啦吓，热腾腾啦，忽然间嗰阵时有用一样嘢叫 fax 机噶，个 fax 机咧就摆客厅嘅，就 print 咗张纸出嚟，套咗张纸出嚟吓，我一睇成个人傻咗，几乎晕低。就系嗰度写住两行字，我个女咧就系嗰阵时喺美国读紧大学啦，吓咁咧就佢就经过英国，佢要再去欧洲，经过英国就探佢阿姨一个我太太嘅好朋友啦，咁咧就同佢同阿姨咧喺住阿姨度住两三日嗰只咯，吓咁咧原来咧就佢同佢阿姨咧个仔啊就系小学。嘅时候做同学仔嘅，咁啊，所以咧就好耐冇见啦。阿姨咧就揸架车，阿姨揸阿姨架车，就系喺伦敦嗰度咧，就即系带佢哋两个出去玩下咁啦。一上超级公路，就系、是、架车打关斗，打咗六个关斗，个姨姨当场死咗。我女咧坐喺佢身边。即系前面嗰个位，佢个仔咧坐喺后座，佢个仔又完全冇事。我女咧就嗰度咁写啦，佢就系话阿姨揸我即系阿姨咧就当堂就系、是、 当场离开咗 、我咧就系、是、撞亲条脊咩颈后边嘅脊椎。哇！嗱，你谂下喺嗰个场合，你收到有种咁样嘅信息。写两行啫，系我女写嘅字嚟嘅，用手写嘅，又唔知佢喺边间医院，又完全冇联络啊， 系 我又冇佢嗰边嘅电话，系咪好彷徨啊？ 会系， 咁啊成屋都系人，咁点咧？我就系、是、我冇嘢可以做啦嗰阵时，咁我就继续啊，若无其事收埋张纸，等啲人走晒之后同太太讲，我哋两个都成晚瞓唔着嗰只咯。嗱，咁咧就。所以我对女人揸车咧，系真系有一啲阴影咯，你可以理解啦。嗱，平机会唔好过我啦， 明噶啦，好啦， 好啦，咁咯，好啦，翻去咯，咁咧就好啦，去到仲有七日出发啦，咁咧我忽然间收到呢位女士嘅电话，佢话啊博士啊唔好意思啊，你知啦，除咗你之外咧，我仲请我两位专家一齐去嘅，即系我心已经谂下，我哋几个人坐一架车，你一个人揸六个钟头系咪好辛苦先？轮流揸就好啲啦，系嘛？但系我哋个个都冇车牌噶嘛，咁咯，塞喺嗰度，如果系有架小巴都话舒服啲啊，坐火车系舒服啲啦，你坐你架车塞喺度，咁六个钟。咁、啊、好啦，佢就话唔好意思啊，因为佢哋好忙啊，啲大忙人咧唔可以过夜啊。咁我话即系点啊？佢话即日往返咯。 哇！ 即系点啊？朝头早五点钟出发，好彩咧就一点钟去到，咁喺嗰度叮三个钟咧，就四点钟抌翻嚟。又如果好彩咧，半夜一点钟就翻到过关。一个人揸13个钟、啊，同一日 喎、啊。 咁、我话。即系我心话去三个钟喺度，冇意思啫，系咪？其实咧，佢又想晒下我哋呢啲专家，即系话咧，我哋香港有咁多个顾问嘅，去握下手，交换卡片，就即系我觉得实质系咁样咯。我而家先知，咁我谂佢哋唔去咧吓，即系咁吓，咁咧就越谂越惊啦。就仲有六日出发啦，哎呀，坐佢13个钟，又辛苦啦，又撞车啦，又会又咩？我开始个脑不断咁样有啲画面，越嚟不安啦，每一日更加不安。今晚眼就粒到鼻青鼻蓝撞车，架车又爆炸，碌咗落山啊！一家又难逃劫劫啊，又反转啊！成日都就血肉模糊啊，好多阴影，直情上堂咧喺度，即系喺大学里边教紧书啦， 都啰啰乱， 都谂咗唔知去边咁嘅样吓。咁咧仲有4日出发。 咁咧我就真係好驚，即係我就控制唔住啊！就之前話不如唔好去咯，但係咁我到時我話肚屙咯、病咯、唔去咯，咁啊冇理由而家話定先噶嘛？我成日嘅話，長哥都好少聽佢病啊！咁我而家就要炸病啦嚇，唔好即係到時話發燒啊、肚屙啊咁啊，唔去啦。咁啊諗下好衰啫，人哋安排曬啲嘢係咪好大陣仗噶嘛？因為你而家到時又話唔去，早又唔講。早就唔讲得咁吓，咁咯，咁啊又谂咯，又瞓唔着咯，又谂撞车撞车撞车，跟住即系出发前两日就撞车啦，就系、是、呢一次咧，就系、是、我坐架小巴坐车尾，冇安全带噶嗰啲旧式小巴，就碌咗落地，全车嘅人碌咗落地，啊真系嘣一声迎头相撞同另外一架私家车，好彩咧就系、是、我哋架车咧就系冇咩人即系伤咗，冇咩人冇乜事吓，就撞到我面肿咗，因为我撞个面就撞咗埋前面个座位嗰度，碌咗落地就扭伤只手指，都痛咯，就都冇事咁样，好啦。就係咁啦，你諗咗幾日撞車呢，就成世都未撞過車呢，就撞車啦。 咁、但係因為你撞咗呢次車，跟住嗰兩日之後就唔使去啦。 你OK 冇事嘅，就個面腫好快就冇事啦。 但陰影喎、 啊。我問你啦，如果係咁，你去唔去呢？ 唔去。 點解唔去？點解唔去？ 因為有個心理壓力 啊。 係啊。嗱，福無從至，禍不單行啊。但係我又咁諗喎，一世人撞一次車嘅機會，譬如係一萬分之一啦、一世人同。我一个礼拜撞两次机嘅机会，系唔系二十万分之一啊？ 唔系咁， 但始终都有存在噶嘛，机会啦， 唔系咁谂，好多嘢你黑开嘅时候就嚟噶啦， 系啊， 唔关事嘅，唔关事。 我就谂撞咗一次咧，就三日内撞两次咧，系冇机会嘅， 系 好难讲 嘅。你问下我哋直播室嗰啲同事啊，佢话：诶，炒粉啊，炒一次之后，好快又炒第二次。 你佢出嚟。 好啦，咁咧就系我就唔好意思推咯，即系话你冇理由话我就。寻日撞咗车，但系听日我怕撞车唔嚟噶嘛， 咁伤咗。 咁结果我都去咗啦，硬咗头皮就去咗啦。结果咧就真系咁辛苦咯，即系一日屈十三个钟， 至少冇事 啊！唔系咁临去嗰晚咧，佢话我听啦，哎呀唔使我揸车啦，人哋嗰个镇长啊，即系嗰啲咩书记啦，就派咗佢架车嚟新车落地，一架 van 十二座位 van 好靓噶。结果我系坐咗一架好靓嘅 van，就但都好辛苦咯。结果。嗰架新van，人哋嗰个镇长啊，咩书记嘅御用司机又未抛楼，搞到我哋好唔掂。 系 咁但系至少 有啲冒险， 好辛苦啦。 同埋另一个部分就系长哥想讲嘅就系，你不停咁谂嗰样，谂嗰样嘢， 心想事成噶， 就会发生。 但系。你好难控制自己嘅思想噶嘛？你话我唔谂，你又系谂， 所以呢个故事啦，咁嗱，长哥讲咗两种故事，系啦，两种嘅，一个就系你估你估唔到啦，谂都冇谂过啦，另一个就系你谂下咧，真系有可能实现嘅。咁喂，如果咁样咁做人都几辛苦，有啲嘢你估计唔到嘅，有啲唔好嘅你又唔能够。 所以咪叫你要正向思维咯，即系有啲讲能量，即系双级嘅人就讲嘅 系。就系你搭通条线咧，个天咧，你个天话晒啲嘢俾你听噶，其实你同个天去谈判啦，你识得运用呢一啲啦，得嘅。 我要靓，我要 fit 嘅， 系啦，系。 我要工作好舒服嘅，运动。 催眠咯，呢个系你我哋同我哋嘅潜意识对话咯，就系成日都讲吓。 咁谂正向嘅自己就 好玩 嘅， 你觉得辛苦，你觉得真系冇瘾就好辛苦，但系你觉得好玩咧就好刺激，系咪好刺激？ 想调整心灵嘅啫，后续系点先算啦？ 所以今日长哥嘅呢三个故事都有趣嘅，三个都系不可思嘅故事啦，咁有一个就话，你真系要小心啲谂你嘅谂嘅嘢，如果唔系真系有可能你谂下就会发生啦。 系， 唔该晒长哥，今日咧同我哋分享咗唔同类型嘅故事，等我都可以翻屋企谂下。 正向思维啦， 唔该晒长哥， 拜拜， 拜拜。